你好，欢迎收听 韩国娱乐新奇事， 播出就在星期四。 我是苏， 我是琪， 我是娜。 马上就来听听这周有什么新奇事。今天第一则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像是有两张脸的演员千禹熙的多重宇宙，最近在 Netflix 热播的两部韩剧都有他的身影。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位韩国实力派的女演员千禹熙。2014年她凭借校园霸凌题材的电影《青春物语》获得青龙电影奖、百想艺术大奖、导演选择奖等电影奖项，也在韩剧《浪漫的体质》、《有力的诈欺》中深受观众喜爱。最近千禹熙分别在 Netflix 的新剧《The A Show》和JTBC 的周末剧《虽然不是英雄》中展现了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让人感受到他多变的魅力和精湛的演技。今天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千禹熙在这两部剧中的表现吧。首先是 JTBC 的周末剧《虽然不是英雄》。 그집안비밀이있다네초능력가족이래근데현대인의질병에걸려서능력을 这部剧在5月4号首播，由赵贤铎导演执导，千禹熙、张基龙主演。这也是张基龙退伍后的第一部作品。张基龙是一个可以回到过去的超能力者，却因为患上了忧郁症而失去了超能力。有一天突然有一个可疑的女子出现在他家中，就是千禹熙饰演的道多海，掀开了张基龙与千禹熙之间不可思议的命运。 那千禹熙也是有超能力的人吗？ 没有，他是一个麻瓜。在剧中千禹熙饰演的道多海与一般浪漫喜剧的女主角不同，她是有目的的接触了这个超能力家族，无意间成为了这个家族的催化剂，成为剧情的核心人物。她与张基龙双向救赎的爱情线也推动了收视率。5月19号播出的第六集写下了全国收视率 4.2% 的成绩。如果说在虽然不是英雄中可以陶醉于千禹熙的魅力，那么在 Netflix 的 The A Show 中则会被她挑逗性感的表现所吸引。 일종의콘텐츠인거죠 우린돈을위해서여기에왔고밖에서쉽게벌수없는금액을벌어서나가게될겁니다 어차피여기8명우리한배야그래합동과인내로똘똘뭉쳐야된다 坚强阵容卡司：柳俊烈、千禹熙、朴正明、朴海俊、文金熙、李烈英、李周英主演。这部剧特别的地方是因为它以裴真秀创作的网漫《金钱游戏》和《争夺游戏》合而为一进行改编，酷吧？ 所以它不是一个网漫改编， 它是两个网漫合为一改编。剧情讲述八个人被困在分为八层楼的秘密空间里面，只要参加这个生存游戏，待的时间累积越长，就能累积越多的金钱，但前提是不能有任何一个参加者死掉。八位参加者会以住在的楼层命名。千禹熙在剧中饰演一个性格自由奔放、行动难以预测的女人。八层， 对，她是住在最高的， 她住在八层。对，她的破格选择和行动让剧情更加紧张和有趣。在 The A Show 中，千禹熙展现了前所未见的一面，她不再是浪漫的体质和有意的诈欺中那个可爱活泼的角色，这次是以笑容背后暗藏杀机的致命女郎登场。千禹熙在这两部韩剧中展现多变的演技，她在虽然不是英雄中是柔情似水可爱迷人的道多海，而在 The A Show 中则是充满神秘感的八层，截然不同的角色转换让她在观众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五月可以说是千禹熙的黄金月份吧。对喜欢千禹熙的粉丝们来说，这两部绝对是不能错过的精彩作品哦。这两部都在 Netflix 上面可以看到，虽然不是英雄是在周六周日晚上 Netflix 上播出， The A Show 已经八集全数上架，在 Netflix 上都可以观看咯。 听完你的分享，两部都会蛮想看的，因为我觉得这是题材蛮吸引人的。你们有看过演唱会等级的 fan meeting 吗？ 有印象我只有看过很无聊的 fan meeting。 那你呢？ 我很少参加 fan meeting， 我只参加过李东旭的 fan meeting， 但他真的就是 fan meeting， 他可以跟上台跟李东旭一起玩游戏的那种 fan meeting。 好，那接下来就来跟你们分享几位大势演员的粉丝见面会，一点都不输偶像歌手。前阵子刚热播完的韩剧《泪之女王》主角金秀贤和金智媛都分别在近期宣布将举办粉丝见面会，这是金智媛出道14年以来首次举办粉丝见面会。 他也因为粉丝们反应非常热烈，所以在开卖前就紧急宣布加开一场。在5月20号开抢的瞬间，涌入了50万人抢票，而且抢的那个票是800多张而已哦。 哇塞！ 所以让不少粉丝都崩溃，喊说抢不到。他可能也没有想过他会爆红到这样吧。在韩国有许多大势演员都会在戏剧播完之后啊，透过粉丝见面会的方式和粉丝互动。像是朴宝剑，基本上他每年都会举办粉丝见面会，从可以容纳4500人的庆熙大学和平天堂，一路到能够容纳超过8000人的高丽大学体育馆，退伍后推威4年，在可容纳3000人的奥林匹克公园的奥林匹克厅举办1连2天的粉丝见面会。我刚好像在讲什么 rap， 什么奥林匹克公园的奥林匹克厅。去过他见面会的粉丝应该都知道，他根本就是把见面会当作演唱会在办。他有设计自己的应援手灯，为了是要让粉丝可以在见面会上就是挥舞着，然后听着他唱歌这样。在见面会上会一连热唱10几首歌的人，见面会的时长也是历代级的，一般演员大概都是2个小时就会结束，但他可以开到3个多小时。最夸张有一次是他办5个小时，在庆熙大学的时候，然后他那一次办完，粉丝都去他的关卡里面留言说拜托不要再开这么长，我中间都不敢去上厕所。不只是朴宝剑，演员朴恩斌前阵子在戏剧《无人岛的堤坝》中饰演一位歌手，亲自演唱剧中的 OST， 而戏外的他呢也举办了首次的 Fan Con， 1连2天，也是在奥林匹克公园的奥林匹克厅举办。那刚刚提到的那个 Fan Con 啊，是最近 idol 们新形态的表演模式，就是 Fan Meeting 加上 Concert 的概念。朴恩斌在现场唱了7首歌，最后啊穿了剧中最后一集一模一样的礼服上台演唱，在唱到最后一首歌 Fly Away 的时候感动落泪。他不只展现了惊人的演唱实力，同时也带来舞蹈表演和吉他演奏，多才多艺的他让粉丝们惊呼不已。那另外一个女演员也是很厉害，就是金高银。她在2022年的粉丝见面会上啊，她一开场就连唱了2首歌，一首是 Sam Smith 的 I'm Not The Only One， 然后另外一首是柔美细胞小将2的 OST。 她也因应粉丝许愿练了女团 New Dreams 的 High Boy， 在见面会上公开她练习舞蹈的 VCR， 那个影片啊也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因为认真可爱的模样就是引起网友们的热烈讨论。演员们现在他们都会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和粉丝们沟通和互动，像是加入粉丝向的社交软体 Bubble， 有点像是聊天室的感觉，就是粉丝可以直接透过这个空间和偶像或甚至是演员对话，还有透过举办像刚刚提到那些大规模的粉丝见面会，以回报粉丝对于他们的喜爱，不会再像过去那样给人有距离感，而是比较亲民的形象。那你们有听过什么其他很有趣的粉丝见面会吗？ 我去参加过杨丞琳的粉丝见面会，他真的超夸张的，他的那个场地大概可以容纳400多个人，他抽了150个人上去玩游戏，超扯，扯到爆掉，然后真的就是应酬。 扯的是喜欢的意思还是不好的意思？ 很好啊，我就很想要上去啊，但是我隔壁都抽到，或者我前面都抽到，就是没有抽到。 但我只是很好奇，那个舞台要怎么一次塞下一？ 不是一次啊，不是，他总共大概他的游戏就是 一直轮流 疯掉的，一直抽一直玩，然后他就是说我希望可以跟所有的粉丝有所互动，所以呢他除了唱歌之外花了超多时间在跟粉丝玩游戏， 这还蛮赞的啊。 对啊， 很值得。 然后你就可以上来跟他一起唱歌，或是跟他一起 PK， 这样子现场的气氛就蛮热闹的。 哦，我要分享一个我觉得最荒谬的，但我就不特别指定是那个演员或 idol， 反正就是很多见面会会玩的，就是有一个新的环节，就是摄影师都会在下面 take 粉丝，然后 take 到某一个粉丝的时候，你就可以隔空跟你的偶像拍照。这点我真的理解不能欸。 怎么隔空？ 就是他 tag 到你，可是他上面 LED 会有分隔画面，一格是你，然后一格是你的 idol 或 是演 员。 拍荧幕， 那谁 拍荧幕？下面的摄影师会帮你捕捉那画面。我也不理解不能啊，我干嘛要收集这个？ 对啊，我要是要站在他旁边的感觉。 对啊，那还不如不要这个环节，我看不懂欸，真的会有人喜欢吗？ 那我就直接把他的照片跟我照片摆在旁边就好了。 最近 K-pop 圈有一个热门的话题是韩国可能要诞生第一个脱北者偶像吗？哦， KBS 电视台在5月15日开播的全新选秀节目 Make Mate One， 以下简称为 MA1， 这是一档推动全球偶像出道，记录素人男孩为了实现梦想而成长的过程，有来自韩国、日本、台湾、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一共35名的参赛者要争取出道的机会。 有台湾人哦？ 没错， 其中脱北者金赫成的参加很快就成为网友的讨论话题。今年20岁的金赫成是在2017年的时候脱北来到韩国，当时只有14岁的金赫成透过看电视来适应新的文化和生活。他觉得电视里的偶像十分帅气，自然而然有了当偶像的梦想。在节目上，金赫成表示一开始对于他要公开身份感到很有压力，但他认为如果不在这里面对的话，以后也只能继续回避下去，所以决定借着这个机会让自己变得坚强。对于出道后想要实现的目标，金赫成说他想给身处困难环境或无法做自己想做事的人带来你可以做到的希望。脱北者要站出来真的很不容易，在媒体面前亮相的话甚至有被抓回去的风险，所以节目的参赛者和导师都被金赫成的勇气而感动。日本的参赛者米拉苦还担心这段播出会不会有问题，旁边的韩国参赛者金时文说没关系，我们国家会保护他。这段节目呢，不仅在韩国受到瞩目，更在日本引起非常热烈的回响。金赫成的自我介绍影片光是在日本地区就创下3800万的点击记录，还有很多网友 po 文帮金赫成加油，请韩国好好守护他，希望他可以成功出道。之前韩剧《爱的迫降》播出时在日本就有非常高的人气，金赫成现在引起日本民众的保护欲，有人分析可能跟《爱的迫降》有关系，是不是把他自动带入为李正赫大卫了呢？MA1 这个节目吸引我注意的除了有脱北者金赫成，台湾也有人参赛，是年仅17岁、身高已经184公分的陈孝福。 天哪，184，光是听到这个身高就很吸引。 所以他说自己的关键字就是巨人，小巨人一个。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在 Friday 影音观看，每个星期三同步跟播。 所以你是先看到这个节目然后知道这个脱北者，还是 我是看到这个新闻、才注意到这个节目？ 那你开始看了吗？ 我就是看了片段，就是他们自我介绍的片段、但其中有几个弟弟真的蛮帅的，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真的假的？ 因为我很好奇脱北者长相跟南韩人是差不多的吗？ 差不多 在分享下一则新闻前，我想先问你们个问题，就是最近有看过谁的舞蹈 challenge？ 那个啊 ，Seventeen 的啊，在那边指挥来指挥去的、 那个脚很忙的舞蹈。 这则新闻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舞蹈 challenge 对于歌手而言，究竟是一个宣传的好机会，还是只是顺应这个现代社会流行必须要交的作业呢？随着短影音成为现今流行的趋势，病毒式传播的舞蹈 challenge 影片成了成功的宣传策略之一。相信有在追韩团的朋友，常常会看到他们在音乐放送节目的后台拍摄舞蹈 challenge， 顺便宣传新歌。看到自己喜欢的 idol 们互相拍 challenge， 这个梦幻联动，相信是个珍贵的画面。不过你们可能没有想过，舞蹈挑战的背后，对于歌手和经纪公司而言是个负担，特别是对于比较不会记舞蹈动作的歌手而言，更是一种压力。必须要在短时间内学会舞蹈，还必须要跳好，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万一表现得不好，还有可能被对方的粉丝或是大众批评。像是女团 Real Velvet 的 Sergi 瑟琪就坦言，她对舞蹈 challenge 这件事感到害怕，虽然很想参加，但如果不能好好的完成对方的挑战，会觉得非常的内疚。不只是瑟琪，其实也有许多偶像 idol 们都表示对于这个舞蹈 challenge 感到十分有压力。我也是前阵子看了那个惠烈的节目，他就有分享说他是要前一天收到影片，然后晚上练习，隔一天他才可以跳 challenge。 所以 challenge 不是当场学当场练当场跳这样？ 有些人是这样，可是有些人会觉得很有负担，他怕他表现不好，就会要求说他可不可以前一天先收到影片练习这样。 他算是偏舞痴的那一种 哦。他是哦， 他说他虽然是 idol 出身，但是他对于要立刻学习跳舞其实也没有那么有把握，就是说其实每次都有这些 challenge， 他其实压力很大。 但不得不说啊，虽然有许多偶像们对于这样的舞蹈 challenge 文化感到压力，不过也确实可以透过影片的观看次数、按赞数还有留言来确认成果。尽管现在有些音乐创作为了要配合这样的短影音趋势，特别会设计洗脑式的旋律和简单的舞蹈，让大众可以轻易的模仿传播，但音乐和舞蹈的品质也渐渐的下滑。但我觉得那个下滑也不是说表现的不好，而是说它变成比较大众化，就是没有特色。可是这件事情在 TikTok 和抖音短影音的平台反而发展得很好，这种音乐反而很容易会在这个平台上面广为流传， 因为这平台就是在推短影音嘛。 没错，而且那种洗脑式或者是很容易让人家记起来的旋律就特别容易传播。 不过对于中小型没有资源的经纪公司而言，他们没有能力自己制作短影音，就必须借助外部的力量，所以他们就会向 TikTok 那些拥有大量粉丝的 TikToker 发出合作邀请，付他们300到500万的韩元，请他们发3到5秒的 challenge 挑战。有一位经纪公司的代表就分享说，这样子的行销手法对于毫无知名度的创作歌手而言，是可以以相对低成本的方式宣传，然后如果这个宣传方式有中的话，歌曲是很有机会被大众关注到的。所以看来拍舞蹈 challenge 可以是有好处，但是也有一些隐忧在的。好奇你们对于这样子的舞蹈 challenge 想法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很烦 啊，真的假的？ 就连我们自己在做行销人员也会一直被要求说要去做一些跟粉丝互动的东西，或者是要去做一些类似挑战的东西。但我觉得有些挑战并不是能够这么简单跟方便让大家会的，像是一些跳舞啊或者什么之类，我觉得其实都有点为难人。说实在，会不会其实我办了反而让大家觉得更烦？ 但不得不说，可以想到这样子的行销手法真的蛮厉害的。 但是现在如果这就等于说大家都为了要迎合市场趋势来做这些的歌曲的话，好像歌就没那么 独特。对啊，所以就有利有弊。我觉得这种对于只唱抒情歌的歌手也是很吃亏。 对啊，所以等于是他们唱轻快的歌，然后还硬要做比爱心，然后什么你呀、啊、你呀、啊、我爱、啊、我、啊、不要不要啊那种。 他们也是需要一个宣传素材啊。 对啊，他们也辛苦了，因为毕竟唱抒情歌的人，你还要在那边手在那边摆来摆去动来动去，对他们来说也困难。 追星人看过来，不对，是听过来。 好， 韩国乐天产物保险五月在线上保险平台 Alice 推出了一款适合追星人投保的保险服务，叫做 Toming Out 意外险，又叫做粉丝安心意外伤害险。 我蛮好奇这个到底要保什么耶、 接下来就会跟大家说。 好 的，保险的重点呢有两个，一个是参加演唱会发生意外时的伤害保障，另一个是进行小卡的明星商品交易时遭到诈骗时的损害赔偿。 这真的是一个保险的生意。 这边呢就来帮大家进一步说明。首先是如果参加演唱会、音乐节或是在人群众多的庆典活动发生意外事故，像是骨折、关节韧带断裂等，保险就会提供就医补偿。还有如果因为演唱会座位引起的膝盖韧带断裂， 有没有这么夸张？ 怎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严重。 看个演唱会而已还要韧带断掉。 或是软骨关节损伤等手术费用也有保障。另外保险也有涵盖追星时遭到诈骗的损失，如果在网络购物平台或是二手交易网站购买或是面交演唱会门票、小卡、偶像公仔有遭到诈骗行为的话，能获得最高50万韩元的损失赔偿。 也很多耶，10000多块。 乐天产物保险相关人员表示，在充满各式各样活动的夏季到来之前推出这项专门的保险内容，希望让大家都能够安心追星，年龄只要在14岁到70岁都可以投保，保险期限你可以选择1天或是1年。父母也可以帮未成年的子女投保，成年人的话也可以使用送礼功能帮其他人投保。我觉得意外伤害跟遭到诈骗真的是追星的时候会很有可能遇到的状况。 对啊，我觉得诈骗现在越来越普遍。 对，真的，所以保险公司很聪明，把脑筋动到粉丝头上。 对啊，而且粉丝的钱 超好赚。 那你们想要知道这个保费多少钱？ 多少多少？ 我想知道。 以女生来说的话，投保一年的费用大约是不到14000韩元， 超便宜。 我一定要保啊！ 可是我被诈骗的几率可能很低，但是如果被诈骗到的话，就可以拿到10000块的返回。 对啊， 所以因为保费很低廉，然后网络报名又很简单，就算是手头拮据的追星族也是负担得起的价格。 嗯，我想完全可以。 好像意外险或旅行险的感觉。 对，没错。是不是真的能吸引粉丝买单呢？就需要在对一段时间的关注。所以粉丝的你会想要加一吗？ 不会啊，不会耶。 不会加哦。 就是有一种保障的感觉。虽然说我觉得我是不太可能会在演唱会受伤，啦。 但有一点像是楼梯上摔下去，小巨蛋那么斜，你从楼梯上摔下去的可能超高的。 可是我不会让自己摔下去啊。 这有点像是我们出国旅游买 旅行险。 对， 我刚觉得很像旅行。 但我觉得很聪明耶，竟然想到这个。 最后想再补充一下，韩语小教室来开课，这个保单的名字叫做 Toming Out 意外险。你们知道 Toming Out 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你刚刚应该有看到我们就是一脸就是问号问号问号的表情。 Toming Out 是 Toji 加上 Coming Out 复合字。Toji 就是追星的 星 文位。然后 Coming Out 就是英文的 Coming Out 出轨嘛。那意思就是公开原本隐藏的追星族身份。 Tommy Out 哦， 好酷哦， 就是对，就是这个保单的名字。参加粉丝团活动，包包挂着本命小卡，或是把手机桌布设成本命的照片，这些都算是 Tommy Out 的行为。 没错， 对。那你们知道 Tommy Out 的相反词是什么吗？ 是什么？ 是孙斗 啊，就是孙斗藏起来，藏起来，默默的追星。 没错，就是隐藏的粉丝的意思。 哦，那你们是 对啊， 孙斗还是 Tommy？ 我们算是 Tommy Out 吧。 对啊 ，Tommy Out， 就是在工作的时候是孙斗，在朋友圈就可以是 Tommy Out。 没错，没错。 一直以来，韩国女明星对于身材管理的重视度相当高，在韩国娱乐圈中，瘦似乎变成了一种标准还有追求。但这种追求瘦身的风潮也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年轻粉丝有着潜在的危害。最近几位女明星选择坦然公开自己的真实体重，向粉丝们传递了追求健康生活的新观念。女团出身，最近以演员身份发展的惠利，最近公布了她的真实体重，其实是 54.1 公斤，而不是官方简介中记载的47公斤。这个坦率的举动受到了粉丝们的欢迎，因为她展现了真实的自己，而不是追求过度的瘦身虚假形象。 可是她看起来超级瘦哎、欸。 对， 那她几公分啊？ 她166公分。 哎、欸，也不矮哎、欸，其实蛮高的、欸。 对，对啊，其实如果说就是54.1公分，其实也还好。 54.1公斤， 54.1公分就不行。 他的 YouTube 频道最近发布了一则新的 Vlog， 分享他身材管理的方式。在影片中，惠利分享他戒碳水化合物四个月后皮肤的变化。他表示，自从停止摄取碳水化合物后，他的皮肤状况有了显著的改善，从第三个月开始变得前所未有的好。惠利还提到，尽管是休息日，他也不会放松对自己的管理。影片中，他分享了他的护肤步骤跟饮食选择。早上起床，他会用清水洗脸，洗完脸之后会喷保湿喷雾。因为他戒掉碳水之后，不太需要管理痘痘，所以他近期着重在毛孔的管理。他使用最近很红的绿番茄毛孔紧致安瓶，用完这个再上妆真的超级超级服帖，并表示说这个消息会不会太晚让大家知道，是不是大家都已经买了，或是这个商品已经红很久了，我现在才知道。 但不得不说这个商品真的红蛮久的，之前一直在 IG 被打到广告，然后我朋友前阵子也开始用，他就跟我说真的很贴妆。 那因为刚好那天是休息日，所以整天都待在家，他的保养步骤在晚上的时候会再一次用清水洗脸后大量使用安瓶精华，把精华涂完整张脸之后再敷上面膜，面膜敷贴在脸上之后会再一次使用绿番茄的安瓶精华。 这内容真的听起来很像他的植入欸。 欸，可是现在韩国如果是 PPL 的话，基本上他一定要说他是、 欸、然后他也透露一个小小的 TMI， 就是他很喜欢把面膜冰在冰箱。 哦，都会吧。 对， 那我好奇你们就是敷完面膜你们会再冲水吗？ 要冲水，我的皮肤管理师说要冲水之后再上保养品这样子。 对，精华敷在脸上还是会有点厚重，所以对于皮肤来说是一点负担，敷完以后你还是要用清水把它冲掉、嗯、然后再上化妆水会比较好、嗯、这样子皮肤才可以呼吸。 刚刚分享完他的护肤撇步之后呢，在食物的选择上他也跟大家分享，早餐会选择吃希腊优格冰淇淋，而不是高热量的外卖食物。但因为每天都吃希腊优格的话会吃腻，所以他趣味的就会把优格加上蓝莓做成饼干的模样，冰到冷冻库，大概两个小时之后它就会解冻变成冷冻优格饼干。他说这会让他在吃的时候感到快乐，就不会想到他现在在减肥的痛苦。另外他也会以阿洛酮糖取代平常在吃的糖类。 这是什么？ 正要跟大家说呢。阿洛酮糖是一种稀有的糖，它的化学式跟果糖相同，但是它不会被身体代谢，所以卡路里也极低，在执行碳水计划的时候很适合来取代我们原本摄取的糖分。惠利为了执行碳水计划，他还买了一大堆高蛋白低糖的面包、饼干还有年糕来吃。惠利还说他平常根本不会想要吃饼干跟面包，但不知道为什么减肥的时候总是特别想吃，所以他就只能买这些用豆腐混高筋面粉做的食物。他的碳水比一般的食物低很多，很适合减肥的人来作为食物。他强调健康的饮食对于保持良好的皮肤跟体态非常重要，他的目标是在圣诞节前夕一定要好好吃上一碗拌饭。他说他是一个一旦设定目标他就会完整执行的人，所以他现在也不会觉得很痛苦。那除了惠利之外，也有很多女明星公开自己的体重以对抗这些不健康的身材标准。其中女团 EXID 的 Honey 大方的跟粉丝分享自己真实的体重，比起过去参加团体活动时的50公斤，她现在的体重是58公斤，但她表示现在更感觉到了幸福和健康。 Honey 强调过去因为舞台的需要，她对身材管理非常严格，但这种压力她觉得并不健康，她希望 现在的自己能够更自在的享受生活，不要再被体重的数字所束缚。这些女明星的举动可以看出，即使在高度重视外表的娱乐圈，健康的身体和心态才是最重要的。她们希望透过自己的一些行动影响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让他们明白健康比单纯的瘦更重要。 而且我觉得现在娱乐圈的审美观好像又有一点改变，以前是要追求就是瘦还要更瘦，然后现在是你身材要有曲线。 对， 没错，体态看起来好比你实际体重几公斤还来得重要。 以上是这周的韩国娱乐星期四， 喜欢的话欢迎订阅 留言分享你喜欢哪一则内容，谢谢大家， 安妞 安妞 安妞。